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咁咧就寻日录咗一节，咁啊今日做一节，咁咧真系因为真系忙啊，咁啊变咗咧听日要出嘅大飞看天下咧，我本身有三单嘢想讲啊，咁啊第一戴耀廷自辩，第二林卓廷，第三 UGL， 咁咧就华为嗰一段落啦，咁啊声音专栏啦，睇下今晚可以翻屋企咧静静地录埋，睇下非声音俾阿 Albert 同阿。我哋个 Alex 啦，睇下佢哋出啦，因为都要努力啲噶，因为咧想将啲 view 打上去。咁另外有个新节目叫有共情咧，有共鸣咧，后生啲，但系可以听一下吓，睇而家啲卅零岁啊嘅人啊，对佢哋啊身边嘅事啊嘅睇法啦。因为我台本身啲年纪大啲嘅，咁诶讲翻31号嘅聚会可以报名嘅，380蚊，咁有抽奖有剩噶啦。咁如果咧任饮就加200，如果咧就参加歌唱比赛咧就因为有现场弹奏，咁你俾定啲音乐我哋咧就再加200。咁我哋会同你做埋呢个后期制作咧，摆上 YouTube 啊、Facebook 啊，帮你哋做嘅。因为我哋本身个订阅数都有20000几，咁咧就应该都有啲人睇嘅咁样，好过自己摆嘅咁。咁我哋同你做埋制作啊，拍嘢。讲翻节目啦，讲贪污告一段落噶啦，即系我见到嘅贪污，其实可以再讲详细啲嘅。咁但系我都话啦，我系想做多啲，即系有 view 嘅，但系咧就探讨性多啲嘅节目咯。咁但系原来咧，你唔系用个唔做标题党咧就难做，咁冇办法啦。咁寻日咧就录埋最后尾一节嘅讲习近平时代啦，呢次都讲啦，即系楞翻啦，好过讲其他啦。习近平呢六年打贪成效卓越，应该咁讲。你话佢贪唔贪？当然贪，唔贪做唔到呢个位。你点样同佢哋有共同语言一路行上嚟咧？系唔可以嘅。咁咧喺呢段时间里面咧，一个习王体系。即是习近平王岐山体系成立了。那你王岐山贪不贪？贪。但是他要将所有的规矩重新划过。即是等于特朗普的重新划过所有的规矩。在个世界贸易啊个秩序里面。所以呢他退出很多的要挟，退出很多的国际组织。而习近平都一样。习近平上了台之后雷厉风行，因为咧以前咧胡锦涛咧落命令就只系胡锦涛嘅啫。啊，举个例啦，即系有啲贫困员，吉首啊，可能大家唔知边度，有个笪地方，有个笪地方好偏僻嘅，叫吉首，喺呢个湖北嘅凤凰古镇侧边，有笪地方叫吉首嘅山路嘅贫困员， 当时呢筹款活动呢，咁唔觉意我睇到啦，行到啦。咁呢就捐100蚊，每人捐100蚊，整体平均数啦，咁就捐咗差唔多有170几万，但落到村民嘅时候係得10蚊。10蚊佢收咗之后呢，仲要出嚟歌功，仲得多感谢党，感谢村委，感谢大善人。10蚊。但喺习近平嘅睇系有啲呢，譬如我寻日同汪向编辑部呢就 crossover 做咗一集啦。佢话我哋不停唱好中国，冇唱好中国。我讲个事实层面俾你睇㗎啫。呢、這个就系而家嘅中国究竟系点，各地省市系点样。咁你话喂大匪你去匀晒咩，冇啊，冇去匀。东北三省啦，内蒙古、北京、上海、苏杭。无锡去过一次，福州、厦门、海南岛、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天津呢啲地方咧，呢十几年咧，每一笪地方咧都去过，每一年都会有重庆啦、成都啦。每一年都会有三四次去嘅，以前啊，咁近期就好少啦，因为做翻泥头车。咁但系早两三年咧，因为都成日要去上海啊、去成都啊、去重庆啊咁，帮啲朋友做啲事啦。咁广东省唔使讲啦吓，啲脚毛都甩晒咯。咁咧，我对中国普遍嘅认识喺呢度啦，内蒙古都去过。咁咧就普遍啦，又唔敢胆话见好多识好多。咁但係呢就有啲睇法啦。剛才讲緊咁样扶贫法呢，但而家呢基本上呢習近平呢喺度嘅时候呢，其实好多嘅贫困户呢，你只要报咁呢，佢呢就会有钱俾你。有钱俾你。即係基本上冇犯得好难嘅。甚至呢你可以流落街头，譬如你到深圳啦，去有扶贫办啦，譬如你好似你被人打咗荷包，你冇钱，冇钱，个袋冇钱。有啲庇护所嘅，你话俾佢听冇钱，你报咗案，跟住去转介庇护所，跟住咧佢哋有车接你翻去你当所属嘅当地嘅，可以去到咁样。咁你话点解中国人或者香港人或者有啲钱嘅人或者有啲成日同中国大陆有生意来往啊，或者有啲鬼佬或者非洲人嚟中国搵食，同埋佢哋一面咁唱好中国，就係寻日我做汪向编辑部嗰个节目讲，佢某啲嘢真係强啊，你唔能够唔承认。微信、微博，你只要唔谈政治，佢嘅功能係多样化。点就知多样化，就係乜嘢都集于一身，因为佢係一个国家机器嚟嘅。而你哋 WhatsApp 啊、Instagram 啊、Facebook 系互不从属啊，你有你，我有我，系咪啊？你要将所有嘅功能，佢哋互相竞争，但系佢要将所有嘅功能可以喺埋一齐系困难。但系咧，只要共产党一吹鸡，嗰样嘢就成噶啦。即系而家咧嘅物联网，讲紧5G 啦，就华为喺大陆系华为与小米之争。因为小米出最多的下架的电器，家庭电器各样，而华为就做高科技。咁你可以争论，高科技有几高啊？高科技啊？咁唔好争论啦，系咪？做任何嘢之后咧，我哋放开咗佢嚟睇嗰件事。你唔承认唔代表佢唔存在，唔系。不停咁解释，其实我都好冇心机，系嘛？即系有阵见到留言你咁样讲咧，我唔系惊你闹我，但我点解我觉得咧？喂，你睇到嘅嘢唔系实嘅，系眼不见为实。嗰啲人啲高铁系假嘅，豆腐渣工程咁出咗单事，咁到两单事，咁第冇第三单。我冇话佢好，但系佢真系变咗文，咁我就讲佢变文。佢唔好，我讲佢唔好。但系咧，为咗闹， 或者你对中国呢个概念讨厌嘅咧，你再讲一啲唔系事实嘅嘢咧，就比较难讨论一件事。好多人翻大陆发展，包括汪文斌执部社长嘅 Raymond Wong， 包括曾 BC， 因为曾 BC 听讲啦吓，佢系留学北京嘅。佢嘅同學，佢而家你翻咗澳洲、紐西蘭，佢嘅同學留喺北京嗰啲，即係北京，即係中國人啦。佢哋嘅發展比喺外國容易，因為有群大關係、親戚關係，同埋只要你肯搏命，你個機會係相對多，因為佢發展中好多嘢唔健全，人就可以走呢個罅，然後爬上去。我哋好多嘅人。包括好多嘅我哋叫做保守啲嘅建制啲嘅人，点解呀？佢唔会啲去嗰啲穷乡僻壤睇嘅，佢唔会去啲穷乡僻壤睇，唔通去贵州山区咩？见到啲人唱山歌咩？系咪去新疆啊去咩？内蒙古睇死城啊？鄂尔多斯起得好靓噶，靓得好紧要，但系冇人咋。是咪啊？周街名车啊，去满洲里啊，睇到话同俄罗斯边境接壤啊，啊非常发展得好犀利，好似丹东咁啊，城市中心啊，同北韩嘅交易啊，个个喺边境度走来走去，去西双版纳睇下昆明同老挝同缅甸嘅边境贸易繁忙到点样，做生意嘅做贸易可以睇到，去大城市你自己。问下你去深圳你睇到，广州你睇到，甚至去中山你睇到，而全个广东省最有实力最有钱嘅地方可能係君安。顺德。君安有乜嘢？蒸鱼珠。啊好食㗎。咁但係问题睇唔到，但係佢人就係好有钱。之前我讲过㗎。咁变咗好多人回乡探亲，或者有啲走当时文革或者七几年走落嚟香港即步即界嗰个年代，为咗又反开走嚟香港，过咗几十年，尤其广东人，佢而家翻到香港，咪翻到乡下，翻咗几幅，生活冇咁大压力，而香港住屋细。虽然搵钱多少少，但是你要有嘅嘢未必一定可以随心买到嘅时候，佢哋向往返佢哋中国人嘅身份。因为成个广东省即係除咗你梅州啦、恩平啦呢啲地方啦，黄坤山啊两边啦，即係近增城嗰附近啦，增城都有钱㗎，但增城黄坤山落嚟嗰度啦。是相对穷之外，基本上全部都小康，你要想得出的东西他有家有的了。汽车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八九不离十的。有车香港都做不到。那如果有一帮人他本身是大陆的新移民下来，或者有些在大陆不是在大陆，在香港走回去大陆做生意的人，他们见到这个这十几年大陆的变化，他就会觉得大陆现在真的强大起来，他们真的富庶，尤其在广东省，他们看的东西就是这样，哇去到中山三乡几靓啊，哇全部别墅区，住得又舒服，空气又好，雾霾啊嘛，哎这些你即是呢就很难讲了，哎地沟油。你咁讲冇意思，因为佢食落嘅时候佢感觉唔到啊。你话俾佢你地球佢咁我煮出嚟，哎我呢间好健康嘅啊，係喎日日都要食我都冇事啊，啊好健康。喺呢一个情景，喺呢个环境同埋个便民，好多嘅嘢，电子货币啊，美团外卖啊，共享单车虽然失败咗啦，咁但佢仲保留咗一啲嘅共享单车啊，买戏嘅优惠啊，网上预订啊，高铁啊， 高速公路的发展啊，俾人哋去到咧，好自然就觉得我哋中国系强大咗。呢、这个就系点解香港人咁分化，对国内嘅嘢咁分化。有啲人经过八九六四，即系好似我呢啲屠夫政权，系咪啊？我对共产党先天性嘅唔信任，我啫。但系佢喺民生上高咧嘅便民措施咧系做得好好，甚至好啲小区咧，佢直头有啲好似啲外卖车咁咧，即系三点三咧，去嗰度买有送卖，揸到菜喺小区嗰度咧摆度咧，跟住你落嚟买送新鲜啊生果啊各样，系咪啊？你话唔俾卖进口嘢咩？啲超级市场有分嘅，卖进口嘢同埋卖本地嘢噶，超级市场而家有分嘅，啲大城市。咁令到咧中国人咧。肯让出一啲，即系中国人本身，去让出一啲佢哋嘅政治上嘅权利，同埋佢哋嘅自由，牺牲一部分嘅嘢，而换取佢而家嘅生活安定，社保、医保、汽车撞嘅保险赔，系快捷过香港啊！再撞死人。啊，跟住咧，佢炸死碰瓷党友啦，当然越来越少啦。咁但系咧，你话撞到人啊，要碌死佢啊，惊冇保险冇得赔啊。啊，有病啊，睇医生冇钱做手术。而家基本上咧，习近平咧上台呢六年几咧，唔敢话冇，但系系极少极少。你又可以睇下大陆嘅票房由造假开始到而家真真正正摆喺度，我每一年就做几多？而家全世界戏院嘅数目同埋成个北美洲啊，同你唔系美国系北美洲嚟对冚，而家佢都系世界排第二。哇！你呢一节讲到中国咁好嘅，唔系讲到中国咁好，即系我好怕过关啊！人面识别我过唔到，即系我觉得人系有自由，我唔中意去新加坡嘅地方。因为咧，你更发达、更有钱都好啦。喺我心目中就系点解人，我哋应该系一个自由嘅。我哋想讲乜嘢，即系我而家我做网台，我想讲乜嘢，讲我心里面相信嘅嘢讲到。而我系冇受到任何嘅约制嘅，只要我唔系讲大话，我讲一啲呃人嘅嘢，或者伤害好多人嘅嘢，咁我应该得到我嘅保护。是咪啊？亦都唔使话，哎呀，我要投靠边一个，有边个做保护伞去顶啊，令到我先至有安全啊，先能够做生意可以上到去。但系，头先我咁多辩文嚟讲，经济系强嘅，假数都啦，你真系你自己上去睇下，有边一个仲系着住一套老羞单调失咗一世啊？系咪啊？冇。咁但系喺政治自由。剥夺人的思想同埋人的行为规范的严苛的政策，真是侏儒嚟嘅啫，同巨人同侏儒就是而家大陆两极的对比。我希望啦，听中港车司机啦，开始有啲好嘅嘢讲啦。呢一节讲到呢一度，下集翻嚟。我就讲我呢十几年睇到大陆由点样差变到好，点样由言论自由开放到而家成个大陆好似个压力煲咁。因为虽然佢经济发咗达，但係佢好多嘢一收缩嘅时候，有啲人顶唔顺，由北大、清华呢啲咁嘅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开始搞嘅学生运动，而家喺大陆已经开始成型㗎啦。希望由下次嘅中港车司机独白讲一讲我睇嘅，未必啱啊，但系即系我见到嘅啦，我知道嘅啦，我讲一讲。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